儿啊，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啊！ 阿公，喂， 做什么？ 我说你们这姑娘这是怎么了？啊，这大喜的日子，谁不是高高兴兴的？哎，瞧见了没有？哭起来就这么没劲没完的。这要是我呀，哼，我们还巴不能够的。 牙喷， 怎么了？ 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这亭子又不是你家的亭子，你管她得甚啊？ 爷，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这过的门去呀，哎，还指不定有炕席没有呢。 是你的小人，哎呀，不要哭了呀，不要哭了啊！ 小姐，他要哭 相干。 哎呦，我说你呀、啊，跟人家小变狗毛，我这一套你全学会了。小姐，他不告诉我。 还礼，失礼为何？ 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小老儿赵鹿晗。 这轿中是你什么人呐、 啊？这轿内乃是我的女儿啊！ 哎呀，为何这样啼哭？莫非不愿出聘吗？ 不是哦，今日。贫富相遇，我女儿见金生情，故而啼哭啊、哦！ 是是是，原来如此。 啊，小姐，是他言道，贫富相遇，见金生情，故而啼哭。 啊，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嘿，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 小姐，您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这是老夫人的，还指着他抱外孙子呢。 这都是真话。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世济主演的京剧《锁麟囊》春秋亭选场，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著名的老生演员杜振杰演唱的《借东风》。 要想肚子紧，把我降下去的是看得忙，当心我这姑娘不长江同分和朝工作商量，那庞士元心灵还距离拼得当，数九天到东宫去还了正南，我了定了假日里东风比热阳，南平山是坦台风他推干，我这里去把金把铁心海上在雨中去世，那是谁周郎啊周郎，官桥的王必信

岁岁天真不学女儿好比子好不容易我孩子叫声音语贪无言分辨宝典如鸡汤上路一匹松花军他们尽管声声把国母来看心里的气高兴他也不让自己安放肩挑他轻轻地过了关那一旁不太双目生关线便见得对方叫了 爬起银杖两清 既然小姐喜欢，前男友案理当相赠。 Thank you. Yeah. 看遍了。 请求人不问，